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即系咧。即係講理想有咩錯，第一節啊都精彩啊，呢一節就未必咁精彩啊，呢一節呢又係出賣朋友嘅時間。 出賣朋友都精彩啊， 通常精彩嘅，我 出賣朋友啫， 我驚係俾 出賣自己 嘅。我俾個兄弟鬧啊嘛，你哋有冇上自南討論區賽後報告嗰度呢，有一個朋友呢叫 PIG 嘅 PIG 啊 ,G 喎個朋友呢，咁佢貼咗我其實好 呢個衰啲，我而家即刻冇睇過㗎，冇睇過㗎我。 咁佢好簡單啫，佢話星期日同牛哥網聚，牛兄網聚。賽 後報告， 賽後報告度，佢話星期日約咗牛兄咧，就東門拿 CD， 之後知道小弟很少去東門玩，咁啊帶咗去食晚飯，去倉裏玩，然後就去一齊去金碧。佢話咧金碧咧就。啲女都對佢幾好，咁按個揼骨呢都唔偷懶，咁話我個 face 啦，咁樣出面嘅部長就送咗張 VIP 卡俾佢，啊冚家產我都冇，咁佢話佢打字好差，咁樣請見諒。其實呢呢、這個網友就非常錫我， 係 因為之前呢有啲好不愉快嘅嘢呢佢就冇講過，我就好簡單嘅啫，好我又講下，唔好又講下。即係開頭呢這個兄弟呢咁啊話約咗話買 CD 咁樣，咁啊點解會去東門攞呢，咁就因為呢當日呢我要攞啲貨啊返去大陸嘅，因為我有時呢幫朋友買啲洗頭水啊，你見唔見到啊，就喺啲時啊呢度都有一支沐浴露， 知道 即係咁啊我幫大陸朋友帶啲貨啦咁樣啊返去咁樣，我嗰日啱啱要返大陸嘅。星期日，咁約咗佢星期日喺東門等，咁原來佢好少返大陸，唔係少返，即係佢通常呢都係去黃岡啦，因為佢住港島區嗰邊啦，咁搭黃岡巴咁樣去黃岡，佢唔識東門，搵咗好耐先去到東門，咁心裡就見到啦，咁但我帶佢去湖北食飯啦，咁呢啲後話嚟啦，咁傾下想玩啲咩嘢呀，咁樣傾一輪啦， 即係你同一齊去金碧嘅， 唔係， 哦佢自己去， 我都係金碧當日。點樣點解佢會金碧呢，佢我開嚟話你想玩乜啦，我話如果你想去唱 K 呢，咁我就唔好夠貨啦，我去唔到啦。咁如呢揼個45度骨，咁我可以我同你去啦，咁樣咁我唔係負就係金碧㗎啦。咁樣佢話嚟得嘅，梗係想出嚟玩啦，咁樣即係想開大啦，咁樣得啦。咁我俾好多意見佢啦，咁啊你想去開點開大啦，你話搵間258場咁樣啊，去下龍 X 啊咁樣咁唱下歌啊，定係喺啲搭下骨啦，定係想企街啊咁樣啲企街女啦。咁佢話成日聽個東莞好多倉咁樣，佢未去過，佢話深圳又冇咁樣 ,OK, 得點會冇呢， 梗係有啊， 係先我哋去食嗰度就叫做湖背路，我去華 冇啫，你話 去華盛 嗰條街都係 我依家食嗰度出名啦，華盛湖背路食街係咪先，去春風路同湖背路正春風路，唔記得咁上下啦，咁係我好多網友都識㗎啦，如果上去滾得多嘅話咁一行入去就湖背新村，湖背新村大把漢仔啦，咁帶佢咁好似巡遊咁兩兄弟咁一齊行啦行啦行啦行啦，睇一間我話啦，呢間著粉紅色光管嘅係粉紅色定紫色呢， 紫紫地 係啦，或者係粉紅色啦， 係㗎啦，嗰啲就 係㗎啦， 係啦係 啦。咁望嚟講得唔得，佢望望得個兩條女路走，佢第二間再望望路走，咁咦冇喎，即係搵咗幾間都冇，跟住我話你唔使驚，我同你講一個好坦白嘅說話，我唔保證你一定溝到女，我保證你一定有閪屌，咁諗住去不如去個穩陣啲啦，去向西啦，諗住啊，喂屌，向西諗都唔使諗啦，嘛 名又好 係咪，唔係向西或者去羅芳啊羅湖村啊，一定有㗎嘛，大把地方啊，係咪跟住但我呢湖背戇狗狗不如行多幾間啦，你知湖背新村雖然唔係好大，都好多間㗎嘛。 九曲十三彎。 咁我哋搵多跟住行出去大街道再入 转入唔知边度咩位啊，转到我自己都唔知唔知咩场。 我去过一两次㗎嗰度，但呢次次我返唔返出嚟㗎。 搵唔返人搵唔返人。 係啊。 咁啊仲有两三间望一望啦咁样。最尾嗰一间呢有一条女呢好撚得㗎。即係我见到都撚得㗎，我都想搞㗎，我聽俾你聽。咁啊咁就跟住但係奈何小弟唔係好多貨啦咁樣啊。咁我又要攞嘢俾個朋友啦咁樣，我就話 新精頭用晒啦已經啊。啲新精。 出晒新精啦。出晒新精啦。 全部咩都付出咗。 我所有紅包呢啊，包括啊玉敏俾嗰啲啊，啊长哥俾嗰啲啊， 出晒啦已经， 系可以用嚟用咗， 即系我上个礼拜俾你嗰张都用埋， 用得仲啱最快啊， 用晒啦 ，OK 啦，诶唔好讲啲红黄， 唔好讲伤心事， 唔好讲啲伤心事。咁啊我见到啦，咁啊有条女，咁啊我就入个妈咪过嚟，我话嗰条女几多钱？咁佢话我话个外过夜赔到七点 三嚿。 唔得 咩而家。 你知唔知嗰時幾點啊？ 我真係唔知。 嗰時早到幾點啊？ 幾點啊？ 唔係12點唔係3點啊。 五九啊？唔係開佢一開價開六九啊。 六九囉。 開六九囉。但係佢預你講價㗎。 佢預我講價嘅。但係冇講啦。 但係最後應該埋單三四嚿㗎喎。 唔得。咁樣。 得咩？ 你知啊，我啲網友有貨㗎嘛。喂，我啲網友買 CD 都買三隻啊。 即係尊嚴問題啊。 佢唔會講價㗎，戇鳩。你嗰啲我咩？ 唔同我呢啲。 我老婆攞咗優惠卡先啦，屌！ 我哋呢啲師奶隔嚟㗎嘛， 我真係買波通都講價啦 ，OK？ 我落嚟講話六個得唔得？我遇過兄，我遇過網友話，我六個貴啊，得， 講都唔講啊， 講都唔撚得講， 衝咗出去先係嘛？ 咩我啲網友啊，大佬，我個有貨啊， 咁就唔係做壞規矩啊， 啱啦， 阿 Super Pack 真係， 你真係有， 你真係係啦，聽我講，真係你有聽，一定有聽個字， 一定有聽， 你下次一定要講價，十蚊八蚊都要， 點都要， 即係唔可以話喂人哋話幾多錢就幾多錢， 你唔可以縱壞咗佢噶嘛， 係 一定嘅，唔係你 總之我有兄弟， 乜嘢價錢開出嚟都話貴， 唔理啊，總之 咁嘅， 我有兄弟俾得起嘅。屌你真係十蚊俾起嘅 ,ok, 唔緊要啊，你唔好話佢戇鳩， 係 叻有錢， 唔係即係有大陸 一個餐飯都佢請㗎。 大陸今時今日嘅通脹就係咁樣搞成。係 呀 ,ok, 冇辦法啦 ,ok, 唔緊要啦。咁跟住我同我媽咪講啊，喂攞張卡片嚟先咁樣。咁佢攞兩張，咁我話呢個我同佢講啊，呢條女賠咗幾點，佢賠咗七點，我就問埋個網友得唔得。佢冇話我唔得㗎，我網友唔知㗎，唔知但可能少出嚟玩啊， 係 少出嚟玩，佢咩都話得㗎。我話俾個男人輪奸佢得唔得呢？我諗我網友都話得㗎，我真係唔撚明啊 ，sorry 啊 ，super pet 咁佢話咩都話得，咁 OK 啦。咁你諗下啦，六百蚊得唔得？佢話得，唔通話喂唔使咁多㗎喎。 貴啊六嚿其實真係 貴。我冇人即刻講話唔使咁多㗎嘛，因為嗰條媽咪聽住㗎嘛，佢老話得咯，唔得咯，嗰條女又。嗰條女又得㗎嘛，最緊要係係咪先。 係。 好， 但係呢個冇關係㗎。 唔關冇關係。 冇 嗰個價錢係五嚿水到啦過夜。 條女得唔得都係六嚿水都係貴。 都係貴 ,ok, 唔緊要啦。都話我呢啲兄弟買 CD 買三隻啦。 得啦唔使重複啦繼續。 ok 啦咁嗌咗佢。咁冇房啦。咁個媽咪就話住某一間平價少少嘅賓館，唔差嗰間198蚊雙人房唔差㗎啦。 係。 咁個網友話我想瞓好啲，咁樣第二朝精神啲，咁樣諸如此類啦。咁去咗另外一間，都其實喺湖北幾有名啊，幾有名貴啊，聽你聽嘅酒店租咗就230蚊、286蚊啊，咁啊租咗間 貴啊。 嗰度同我算貴㗎啦，其實就 唔係你同我租去100蚊啊、105蚊嗰啲，真係唔同嘅，大佬咁有名，好有朵啊。 係裏邊環境啊。 我冇上過去啊，咁貴啊，有啲我不嬲都唔上㗎 ,ok? 我不嬲去開啲200蚊以下 㗎 ,ok? 我都 cheap 㗎我啲人啊。咁樣嘩女嗰度六嚿俾咗先啦，唔使講㗎啦，通常嗰啲真係俾媽咪先㗎啦。跟住租酒店啦，咁就200幾。咁啊見到佢兩句開開心心咁屌玩住手咁屌屌上咗去喎。完事。我又可以，我又因為好開心啦。 咁你一條友， 我就話我又為人民服務啦。我自己突然間自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樣啊，即係好開心啊！ 又高興咗， 我高興啦。即係我朋友交聘咧，我就高興噶啦嘛，係咪先 ？OK， 得啦，咁樣了斷咗啦。 咁跟住啊，我都好醒啊，即係嗰個媽咪咧，即刻俾我仲袋住啊。 唔係，同埋就要即係要袋住噶。其實你有陣時候如果你去開附近嗰啲酒店咧，你攞房咧，你有媽咪電話咧，有外賣送噶，唔使要揀噶。 嚇、啊！但 係真係 又要講多次價無撚為啦。通常我中意落去啲巷仔啊，啲倉啦，我哋叫倉啦，嚇、啊、去揀咗先上去，或者 即係起碼多 option 啊嘛。咁啊，有陣時候懶閒咪叫佢滴幾件上嚟俾你睇咁樣咯。 我要呢啲我手機大把啲電話要唔要啊？我俾幾個你。 我知你多，你唔好同我鬥多啲。 係啊，一樣嘢，攞卡片大家攞到噶啦 嚇。但係我同你成個電話交換。 我哋行一轉互背啊，每人攞廿張啊。 大家裏面有幾千個，千幾個電話。唔係，即係我即係想講，因為我唔係講俾你聽啊嘛，講俾啲網民聽啊嘛。即係有時攞卡片有著數嘅，即係攞卡片你多 option 啊嘛。 但係你要知道網民，我好多網民咧。有家室啊，有正職啊，咁唔方便袋啲卡片嘅。我通常咧就都建議佢哋抌。 唔係，我即係習慣就係咁嘅，入落自己電話度，卡片我都唔 keep 嘅。 嗯， 嚇、啊，咁你就入咗落去，咁你自己抹低佢，抹低啲記型咯， 記型啊， 記型。 費事咧，寫埋好朋友桑拿。 記型，你梗係有方法。你估我係阿神咩？大佬，你處理啲嘢要好小心 啊！好小心啊！ 一個 group 出嚟儲啲電話， 所以咧我自己咧所有智能手機嘅網民咧， 我唔會拎曬電話， 我有佢嘅電話咧，我都加佢電話啊，大家喺個頭啊！所以 俾人失咗個千， 我就加啲 俾人鋪咗上網嘅麻煩啦， 我就加英文， 我又加個戰字啊，即係好似阿戈頓嘅戰，我話戈頓。戰 Oscar 咁樣， 唔係呢啲嘢一定要做，即係有時你即係咧卡片唔好 keep 啦，但係卡片有時係有啲電話你一定要，但係有啲電話係一定要咩噶嘛，即係要係有需要留低嘅，你咪用一啲方法自己做記型咯，但係你要保證。部電話係留咗去電腦鋪啊，留咗去啊， 我唔驚啊，嗰啲電話唔驚啊， 咁樣咧， 又唔係 你老婆啲，你睇哦睇唔明嘅佢，咁樣先 過嚟咯，唔知撳 噶嘛， 唔知啊撳錯掣咁樣 ，OK 得，係 啦係啦，繼續， 咁繼續啦，咁跟住咧咪同佢哋去咗呢個，咁我剩翻應該我剩翻一條友啦，孤孤獨獨咁樣攞翻我嗰啲嘢，攞翻我嗰啲嘢就屬俾翻個朋友啦，因為幫人買啲嘢啊嘛，諗住打麻雀， 嗯。 我禮拜打麻雀㗎啦啊冇腳咁冇腳咁食下同佢朋友食餐飯啦咁樣夜晚食下宵夜啦啊好撚飽因為係個網友已經請食飯啦喺日入我唔知點解好撚叻㗎到我到去咗邊食嘅同一網友我唔使畀錢咗。 咁你最後有冇搞嘢冇搞嘢即 係去金碧㗎嘛。 哦你自己去咗金碧。 咁、okay、樣我同我啲朋友咁食飯啦食下飯咁樣。咁去到咦12點差唔多12點咦SuperPet,都冇打电话嚟， 嗯， 哇，肯定好欢乐，好快乐啦， 点啊？ 我抌捻咗张卡片佢啦，呢啲咁嘅电话大捻把啦，抌捻咗佢，跟捻住去咗金碧 ，good time 啦， 系咯，12点钟啊， 系咯， 啊，嗰条女好得，你啲慢慢先讲啊， 系， 咁跟住咧到十二点啦，咁我同阿杰斯一样有个捻脚人， 系， 咁啊捻下脚先啦，咁我好捻想我就冇将部电话放喺落架度， 吓，哦 ，super big 打嚟，吓。 咦 出事 出事 咩事 咁佢 而家先係靜玉你講一個 喎。係啦而家正常。而家先最精彩喎。 係。 阿牛哥我真係想炸型喎。炸咩事呢手足。咪你啲手足嚟咁呢啲啊。 係。 咁咩事呢喂條女完全都唔掂啊。咁我哋九點鐘上到去呢佢就喺度掛住用個電話嚟玩 QQ。咁開住電視睇。咁樣。咁我唔理佢啦咁我由佢啦由佢。咁到12點即係12點啦睇完電視啦上完網啦佢咪上完個電話 QQ 啦咁想執劑啦波又唔話唔俾揸石鏈又唔 嘴又唔得 石嘴就通常都唔得啦石鏈都唔得喎大佬黐撚線有冇搞撚咗。嘩跟住做嗰時候一路做一路啊快啲搞到我好冇mood啊我最後我做得一半我就冇做啦。 掟咗佢走。 咁我條女就跟住大家話咁幾真係問我嗰個網友佢就話既然佢冇 mood, 我就放佢走囉。 嗯有冇畀錢呢 佢畀咗 畀晒 啦嘛 畀晒㗎喇 畀晒啦嘛 畀錢就點放 得 啦。我要出嘢喎咁樣。咁我咁啊咦 即係佢唔係打嚟投訴係繼續再想搵。 唔係佢話我想投訴啊我想攞返個媽咪電話話我哋有卡片一嚟唔打去屌。 係囉。 咁佢話卡片已經抌咗啦。個原因就因為佢 係搵唔返當嘢嘅。 咁行過去麻煩啦， 行過去麻煩先啦，打電話都冇用啦，因為佢將吸引抌咗，因為佢又呢個好正當人家嚟 嘅。同埋佢佢都話到話 Super Pick 係唔係太自在啊？ 咁啊， 咁啊算數啦，即係出嚟真係尋開心啫。 係咯，尋開心 就算啦。好彩咪繼續， 都幾唔好彩啊！六嚿水抹條女過夜，二百， 你俾我啲蚊， 俾我啦， 我俾我揀轉間房嚟搞噶啦， 俾我 呢啲係啊。 如果俾我係咩咧？我去金碧揼骨，你条女都唔想瞓喺度先啦，我真 系系啊， 食完个宵夜 我就系 咁，再多剂。 我今晚唔好做， 唔肯做， 熄捻晒啲灯佢，电视熄埋，坐喺度，坐捻， 瞓啦，俾你翻， 系啊，我俾 你翻， 俾足六嚿水你， 唔使你，你还都俾咗， 系啊， 系咪先？ 好明显，嗰条女太食滑咗， 系啊， 唔系啊，我呢个网友真系比较真系斯斯文文啊，哇，屌你老母，如果我。 是啊， 你知道首先我真吸引唔咁快抌先，如果我係嗰條女個媽咪，我冇留住先，一壓之後都打去投訴，跟住你一係換條女俾我， 係啊， 啊我有條換女嘅大佬，我調一半，我調一半， 或者叫多條女翻嚟做，你啊坐，坐喺度 好貨嘛， 係啊， 一係影相幫我哋， 一定係咁樣搞啊，屌你乜蛋，即係。不過呢啲係睇人嘅， 唔係因為佢真係少出嚟玩， 係咯， 唉，其實有時有依啲嘢咧，真係。即係屌閪都要我都要綁住。 唔係緊要， 有時我真係唔走得。 站喺佢嘅立場去睇咧，就多事不如少一事。 係咯， 即係佢都係出嚟尋開心。 即係如果譬如我同佢一齊，我成日諗啊，如果我同佢一齊喺湖背嗰度揀件倉女，一齊上去冇話啦。哇！你都黐撚線，你咪撚走啊！我真係同佢講換妻 啊！你第一次同佢，你費事嚇親佢啦。 係咯，咁啊算啦，咁啊算啦，咁啊打翻嚟。咁我話咩？我喺金碧練緊腳咯。咁跟住話你我想出啊咁樣。咁如果我唔落得街喎，因為我都未打飛機㗎嘛。 上嚟囉。 咪叫上嚟囉。 上嚟囉。 跟住咪帶佢同佢去打咗個 3G 啦。咁跟住佢咦反而啊喺湖背六嚿水800蚊過200幾蚊酒店佢炸曬營。 金碧就唔會有。 金碧冇問題啦。話咩呢 即係嗰啲係好穩陣㗎嘛。 好穩陣啦。係 啦即係冇問題㗎。即 係即係佢多謝我都多謝佢啦，因為呢個網友好錫我， 係 佢唔將佢之前佢嗰個不快成日講出嚟，佢維護我，唔使啊，其實閪嘅你咪照屌咯，啱啊，喂，我唔保證你一定好掂啊，因為嗰啲入到房，甚至乎如果我哋長安團嚇，有乜嘢 都係 唔掂嘅，關人鳩事，真係唔關我哋事啊，大佬，我哋請卡拉 OK 嘅， 我成日都講呢句，即係我冇你咁偉大噶。即係如果我同我一齊出去玩就喂大家你自己即係有冇下文你自己執生。 係囉。 即係大佬冇可能包生仔㗎。 係囉係囉。 最緊要就係大家出去玩嘅時候好成個過程。 係呀。講講我呢次喺金 X 嘅桑拿報告啊。呢啲冇個講嚟都冇卵用㗎通常。但係點解我要講呢我約咗佢出嚟食飯。 咁個 number 你唔會分享㗎啦同我哋。 唔會分享我就人都可以同你分享。佢話帶啲姐妹出嚟。 哦， 如果嗱，我唔知道呢条女啊出到嚟会唔会即系饮饮食食一定要噶啦咁样出去饮酒啊，出去玩就一定要噶啦啊，咁佢带啲姊妹出嚟，你有冇下文我都唔知嘅。 我呢梗系自己即系 系啦， 呢啲系自由发挥噶啦， 系啦，即系甚至我自己用呢条女都唔知有冇下文嘅，唔知 系， 但系佢话可以带啲女一齐出嚟玩。 嗯， 如果系嘅话。我當然我一條友就頂唔到咁多女啦，有冇咁有貨啊？如果兄弟們想一齊玩嘅話，我 又 PM 你， 又好撚簡單，係 PM 我留電話。我重新講清楚一次啊，係 PM 我留電話，唔留電話嘅 PM 我都冇撚用嘅。等於咧，好似長安團嗰啲咧，其實我收到好多個 PM， 但個個都話啊，預埋我牛哥，預埋我 冇用， 牛哥我又去，電話都唔留過俾我。啊咁 冇乜诚意啦， 冇你冇乜诚意啦，朋友都即係你猜我个网民都我都咁讲啦，咁就你 PM 我留电话，咁我又睇下有边啲啦，咁样嗱，我话你听，冇可能冇下文嘅，我哋可能系九点钟上去一个斜骨，跟住就 经验话俾我听，呢啲通常有下文嘅， 系啊，经验话俾你听我都有， 系啊， 咁咪我都唔会约嘅， 唔会冇下文嘅呢啲，因为你唔系喺啲 生活入边嗰啲女， 但我唔知佢啲姊妹系咩姊妹， 佢出得唔系通出得嚟嗰啲，同佢出得嚟嗰啲，即系 都系嗰班嘅， 落翻少少嘴头都， 但佢话可以带两个至三个姊妹出嚟，即系四个， 唔会太难咯， 所以名额真系有限嘅，啊，咁样如果你首先我唔保，即系我唔敢保证啦。你預咗有你預咗要請飲請食要玩大家 A 制大家 A 制咁請女咁去前櫃啦咁樣都每人都兩嚿零三嚿水嘅啫 食埋餐饭咁样唔好贵嘅啫。咁样跟住有下文就话我预计都要俾钱㗎啦，即係 咁呢啲 多 㗎啦，呢啲买讲 咁嗰啲钱就你哋自己同佢搞掂啦，咁你哋自己听啦。如果有兴趣嘅 兽仔咩， 係啦，有兴趣嘅 PM 我留电话 ,OK。好啊，咁呢个报告都 精彩喎，呢个报告 冇个人我啊精彩啊，我啊精彩，个网友啊 Super Pet 呢 係 咁嗰两个故仔呢，头一个故仔系悲剧嚟㗎。 唔系悲剧，悲剧个个人出嚟玩其实都会有 个 呢啲经历 㗎嘛，又 系我悲剧经一事长一智。 我觉得而家下次有呢玩呢，我 打交 我都要陪埋一齐㗎，原来真系要咁样，真系。即係我懷舊篇嗰度即係如果 講下一次啦，講啦講啦講啦， 有一樣我真係好想同啲網友講，我其實我懶好多次嘢，有咗幾個網友出嚟，一個話想去斜骨，一個就話想去卡拉 OK， 一個就話想去呢個企街玩， 嗯，實會咁嘅，你一個個唔同㗎嘛，個個想玩啲嘢， 我真係一去到咁呢咁嘅環境，有五六個朋友 嘅 嘢嘅。第二仆街点算呢，我斩我个狗碌咩，我唔得。即係我諗住以后呢，如果真係 太上心啊，呢个系你嘅问题。即係我觉得你应该咁諗囉。即係你等于带一班小朋友啦去迪士尼乐园。一个呢就要玩巴斯光年，一个要玩 Space Mountain。喂你唔好，一个可能就要去睇呢、這个咩 Lion Show， Lion King Show。咁你冇人分身㗎嘛。咁大家咪咁你咪要執生啦，大家都係喺個樂園嘅範圍㗎嘛，又唔會死得人嘅。咁你咪即係跑晒指好晒俾佢聽玩乜嘢就去邊度，玩咩邊度邊度，最多咪玩完之後 嗱我唔喺隔離嘅話咪好似啲好似Super Pet呢次賴嘢囉。係咪先嗱我以後我如果我規定係 但係有陣時 我規定點玩㗎喇， 要賴呀呢啲小嘢個人先會大㗎嘛。 有我喺度唔會賴啲咁嘢，有我喺度係唔會賴啲咁嘢嘛。 可能俾佢一定喺呢個任何一個溫室裏面長大 係啦。到佢到佢唔搵我玩離開咗我理你閪諗啦。我理你死啦，係咪 倉有好倉有壞倉 啦。跟住我一定要保證啦。 其實你只係你職責係俾一個好介紹咋嘛。 係呀。唔 係。已 OK 啦。 俾一個渠道㗎。 係 啦。 我係諗住咁樣，如果每啲網友想同我玩啲乜嘢任何嘢都好，你 PM 埋我講埋先。咁譬如話你我想去唱 K 嘅，我想去200場唱 K 嘅，我就 good 一班200嘅。你係想去呢、這個巷仔嘅搵倉女嘅，我又 good 一班搵倉女嘅，成班網友嘅。你係想去負 X 急 X 6 X 6 X 嘅斜骨嘅四任六骨嘅，我又 good 你一班一齊去，以後都係咁。即係冇錯話牛哥我又想玩。 你做到嘅。 咁我前面少唔使成班，我單嚟單都得。 不算啦，你有你嘅。 我單嚟單都得。因為我會覺得啦好撚慘啊，因為嗰日呢我同阿蕭生傾偈。嘩蕭生你知唔知我畀咗個 icon？ 嘩知啊叫雞 icon， 啊點會佢都好聽真係大鑊 ,ok。 阿蕭生都想搵你。 蕭生昨日節目講到佢冇 feeling 嘅咋嘛。ok， 我知 啊 ,ok， 我真係非常之遺憾。我都係蕭生呢次之後佢話嘴草都冇 feeling 嘅，非常之遺憾。ok， 咁樣我係 icon 嚟嘅。你同我一齊玩得，我希望你開心。你自己唔同我去玩，你自己賴嘢安樂最好，唔關我事，係咪先。咁樣如果你即係我希望估埋一齊啦，以後 PM 我嘅兄弟想玩乜嘢，你唔好話去出到嚟就話唔係㗎，其實我想去扶 X 㗎，你講得咁正，我又想去急 X 㗎，你講得咁好，咁樣唔好啦，你想玩乜嘢俾個息怒我，如果係咁樣玩法嘅，我就咁樣同你玩。咁樣會唔會好啲呢？咁樣譬如話好似譬如我想一齊去長安，一齊長安囉。你唔好其中一個，我約咗我五六個兄弟，其中一個諗住喺深圳搞嘅，四五個去長安咪大兩鑊囉。 唔係啊，但係個問題係就算係一齊去長安，喂 都會出現好多人， 唔會包你生仔㗎，一樣㗎咋嘛。係咪先，呢個唔使睇得太過嚴重㗎， 唔需要太上心 㗎。真係好嚴重㗎，真係。 我或者俾個提議睇下你。 即係嗰五個網友出嚟，我就嗰個啦，我想跟你出去玩， 佢冇得講。 五個。一出到嚟原來五個想玩法都唔同㗎。 咁我好撚大鑊啊，都話 唔係咁啊，我俾個提議睇下你睇。 如果有三個係瀨嘢嘅話，我點算啊？ 唔得啦，你每次上去，譬如有啲咁嘅崩盡嘅話，你咪首先你定一個主題出嚟咯。 即係總之， 譬如我呢次係掃倉啊，掃倉，我呢次去唱。 以後個網民揾啊揾出牛玩咧，就知道牛係好上心嘅，即係咧就唔好俾咁大壓力佢。 唔係壓力，你一陣同我講明想玩乜嘢， 係咪啊？ 想佢即係識牛，我玩乜嘢， 咁佢就會好 啲啦。我就該定啦。啊，因為有好多網民咧都話想去咩地方玩，講定咗 OK 咯。你話想一齊同我去龍 X 啊陰 X 啊嗰啲地方玩嘅話，冇所謂， 但 group 埋一齊，我咪一齊去玩咯。玩咗嗰樣嘢，咁我起碼有交代俾你嘛。一齊揼斜骨冇所謂嘅，正骨都冇所謂。 嗯 啊，咁或者啊，我哋有足球賽嘅話，我可能會搞一啲。士碌架大赛啦，雀王大赛啦，好撚正我啦！而家谂到个名，叫战蓝雀王大赛，哇！真系深圳牌，得唔得啊？其实系 顶你个肺，你问我好多次啦， 得啦嘛，啊嗱，我哋搵一班人报名费一嚿水，屌你冇大蓝，屌你真系我谂紧要，即系或者啊拨翻少少为作为战蓝俱乐部嘅资金。攞錢出嚟， 扣除行政費用， 係就行政費用 啦，抽水犯法㗎， 係阿德大陸嘅抽犯法 啊，唔係即係 我諗住喺大陸玩自，我諗住揾大陸玩自助麻將機喎，啊大陸玩個，啲全部係國內舉行嘅喎， 係 OK， 係咩士碌架大賽啊，嗰日打波輸俾阿仇仔 衝翻起啦嘛，太大佬 啊，即係搞下啲士碌架大賽，如果真係想啲網民想玩士碌架。保龄球啊，乒乒乓球啊，大陆有嘅嘢啦，麻雀啊咁样，打大陆牌啊，即系四川牌， 嗯 啊，如果唔明咧，我会如果想玩嘅话，你扭留，你即喺我节目重温嗰度扭留言， 斗地主都得， 斗地主都得 ，OK 得， 乜嘢都得， 拖拉机又得， 系啦 ，OK， 捉棋都得，啊，我哋搞个，如果边一样多嘅话，我哋一个组个团，咁样我喺必要开支嗰度咧，就整只杯。 嗯， 叫佢战无不胜啊！谂起我都兴奋啦，系咪先？叫战无不胜，整一杯，整啲奖金啊！咁样就大家轻松、 啊、 玩完之后喺深圳玩啫嘛，我哋咪 等 PM 啦、啊，大家。 但系玩完之后，跟住另外有节目咧，到时先算。 OK 啊 ，OK 好咁啊！今日都系讲唔好怀旧片一六一，唉，下次啦 下次 咁样多謝買兩隻、三隻嘅 CD 嘅朋友，亦都多謝買一隻嘅 CD 嘅朋友啦，亦多謝嗰啲買一隻俾兩嚿水嘅朋友啦。我唔知點解真係啲網民太錫我啦。OK， CD 仲有噶，繼續PM 我啦。 三年啦，係嘛？ 唔使啦，清曬倉啦。OK， 唔係等你 通常月尾， 月尾又等下牛哥冇。 如果 PM 我啲，我已經全部搞掂曬啦。啊，除咗深圳大陸嗰啲啊，一日深圳大陸有一個廣州嗰位網友咧，我未上廣州，我揾你唔到。OK， 我上到廣州，我自然會揾你啊，因為我都想睇下你有除咗買 CD 之餘，買乜你 CD， 我送隻俾你仲得。你有冇地方帶我去玩咧？我又想為啲賽後報告呢度賺翻曬啦，係咪先 ？OK， 好 節目真係講唔到一流一，下次再講。OK， 拜拜。 拜拜。